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子昂啊，铁打的《青年说》流水的主持人，今天又是一个全新的主持人的组合。 欢迎子昂，我是王松，朋友们，大家好，早上好。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初5啊，又到了非常让我们开心愉快的周末了。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7度，空气质量特别良好，特别适合大家出行游玩。今天是周六，不限号，喜欢旅游的朋友们可以趁着周末驱车出门，好好的放松一下了。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毕业季啊，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个和毕业息息相关的嘉宾，一位是已经毕业的，一位是还没毕业的，我们就请他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我是中国传媒大学1-3级播音主持，本科是去年毕业的，我叫董泽宇。 是一位已经毕业的哈，已经毕业一年多的啊，其实他和我也是同学啊，还有一位没毕业的嘉宾。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中国传媒大学1-4级播音与主持艺术本科班，也就是刚刚这两位师哥的师弟，我呢现在是正在经历毕业季，那马上呢6月份就要毕业了。 好， 我叫陆中原。 欢迎二位，欢迎泽宇和中原。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调频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节目，大家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看到我手中这个牌子，花椒的朋友呢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啊，关注之后就能跟我们视频直播了，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呢也可以搜索花椒青那个982青年说，然后关注之后就跟我们实时互动了，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在节目当中解答大家的问题哦。刚才介绍完两位嘉宾了，都是跟毕业有关的。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了一期毕业季的节目，因为毕业是真的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说毕业来了吗？来了，我们起码有几位毕业生在这坐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毕业的这个话题。 没错。 那么在此之前呢，我跟子昂也一起来分享一些有关于毕业的资讯。我觉得很多人，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吧，就是每个人都经历着毕业或者正在面临着毕业，那么作为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对你们来说薪资和它的发展前景哪个更重要呢？ 我觉得反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更重视一些发展前景吧。对，我可能会先重视发展前景，然后再看薪资方面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毕竟是作为一个刚毕业的一个学生嘛，所以说肯定得发展方向比较好，而且一开始就是从小往从低往高走，然后薪资这个东西是可以慢慢来的。 这是泽宇的观点。那中原呢？ 我觉得也是同样吧，因为就是对大学生来说，可能薪资的话，作为大学毕业生在刚出到社会上的时候，我觉得薪资并不会差异特别大。所以说对于就是学生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能把自己大学四年学的这些东西真正的应用起来，就是能够有自己对于自己就相当于大学四年的一个肯定吧，就是这个发展前景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你就是符合你的就业的理想，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规划吧。 两位我觉得都是看重发展前景的，那我觉得这给我们一个暗示，他们都是不差钱的主。 对对对，所以接下来的新闻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对吧？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们现在毕业了，第一份工作啊，泽宇已经是有第一份工作了啊，已经毕业有一段时间，他已经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哈。我问中原吧，就是如果说让你在第一份工作上设计一个这个去预想一个薪资水平，你觉得应该是多少钱？ 这个谁先说？ 我觉得分城市。这样吧，我们先规定一下，就是在北京的话，你觉得第一份工作大体的薪资，你说最低，比如说我们在面试的时候都会说你期望薪资多少，可能我们要给一个说啊，一定不能低于这个数，你觉得应该是多少呢？ 是纯工作收入吗？ 哎呦，他为什么露出了这么喜悦的笑容？咱就是先想一想 啊，就只是想一想的话， 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只要不低于平均工资， 平均工资 有点高了，不低到 低保的水平就可以吧。 这领低保的水平可有点低啊。 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就首先呢，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不仅仅是工作可以是一个挣钱的方法，所以说对薪资的要求其实理想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你可以有其他的收入的渠道，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还是个蛮活的人，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就所有的毕业季的同学就不仅仅应该是把自己如果单纯的看收入方面，不仅仅应该局限在就是你凭借着薪资的收入，我觉得可能一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专业比较特殊吧，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大部分都会有这种，就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接活啊这种经历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之后还会有这种渠道吧。 但是他刚才说的是这是一部分，因为我们的专业是播音主持，可能比较特殊。 是， 但是可能对于很多包括理工科的，包括很多学这个咱们说一般专业的人来说，你的工作薪资可能完全就代表着你的生活水平， 是的。就是说，可能尤其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专业啊，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可能会有接活但比如说有一些专业，他学到大四才真正学成了，你在学成之前没法去好好接活。 甚至有一些，比如说生物科学专业，他可能需要念到研究生， 是念到博士， 等等，才能够真正具备出去独立工作的能力。 是， 而且大学生毕业，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直观，就让你们瞬间出社会的感觉，就是租房子应该成为最大的一个开销了吧？ 目前我知道，据我所知，这两位嘉宾啊，机缘巧合，还并不是很有这个压力。 哇，你今天请的是两位，就是高富帅来到这儿是吧？来，那我就代表一部分人来分享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可能作为毕业生来说，确实是这一部分支出就比较大，所以说他们对于薪资会有一定的要求，是说最起码保证了你的衣食住。都不是说要穿的多好吃的多好，对吧？这个是最基本的。那我们也来分享一下，看看各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他们的应届大学生的平均工资有多少？你们猜一下，好吧？咱们先说几个国家，让他们猜一下 啊。比如说， 如果差到了，就给他俩成本，反正他俩不差钱啊。我非常喜欢这两个嘉宾啊。 那看来他们要往低猜了。 这样对每一个就这样，高低无所谓，上下200左右，多了的话啊，这话当然不能在节目当中说，你们自觉点啊。好，我们先跟他们说一个马来西亚吧，离我们很近的大马，你们感觉他们的毕业生工资应该有多少人民币啊？ 对，应届大学生的这个平均工资啊，第一年你们觉得应该是多少呢？至少得咱们这个千字开头得说明白吧？ 啊，对，是千，对，千的， 这单位是千元， 四位数， 千元。 对， 我感觉先说个低点的，5-6千。 哇，这果然是有底气啊。很棒，那 我觉得4000吧。 哦， 这个有点意思。 他是不用付钱的那种的。很好，我刚刚 说马来西亚这个应届大学生的工资啊，官方数据显示是3802.5元人民币， 正好 果然200上下，对， 是 正好200上下。 他的这个薪资呢，其实跟中国是相近的，中国大学生一般是在4000左右的， 是的， 第一份工作的薪金，马来西亚跟我们比较相近，那我们再猜一个，让他们再猜一个之后，我们再给他那个，我们就跟大家公布一下， 行 吧？ 咱们干脆就往低点哈，往低点猜啊。 好， 印度的应届大学生平均工资， 这个是真难，我觉得 这个是真有点低了。 印度， 但是也是四位数。 这个三位数就有点过分了。 1500，这数字。 中原猜一下， 那就往低了猜，又接近1500，那1200呗。 他俩现在打了个持平啊。这个印度大学生的平均工资是1644元，那就是刚才我们泽宇猜的不相上下了。也就是说，大家其实这个工资水平确实跟当地的这个消费和发达程度也是挂上钩的。刚才我们分享了两个城市，那接下来两个国家，接下来我跟子昂也是把剩的几个咱们一起跟大家说一下，好吧？俄罗斯的呢，它的平均工资也是跟我们差不多的，在4500元左右。 是的，在波兰的应届大学生的平均工资是7000人民币啊，这个水平波兰 有高了 ，nice， 对，很棒。那韩国呢？韩国呀，大家都知道它的物价其实蛮贵的，包括说吃这个肉啊什么之类，它物价蛮贵的，白菜也贵吗？ 对，就说都很贵 啊。对，然后 也贵。 对，它的你们真的是好有感触， 都去过 它的这个工资就过万了。 他的平均工资是10,670块，但是说根据这个首尔的房价和他们这个物价来说，他们并没有说让我们觉得哎工资很高，也是比较符合他们当地消费水平的。 是的，同样有相似情况的还有日本，他们的应届大学生的平均工资是12,200元人民币，也是一个过万的，但是也是有东京非常贵的房租在那儿摆着，所以说可能是拉高了整体的这个平均水平。 哎，接下来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走高的一个新加坡，他的应届大学生的平均工资呢是17,300块。因为新加坡呢，哎，很漂亮的花园城市，但是它房租也贵，物价也贵啊，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满足了大家的一个基本生活吧。 是， 不要觉得工资高就很羡慕。 是，新加坡地方小啊，地方小的话房子就少啊，房子少的话物以稀为贵啊。 嗯， 哪儿的地方都是这样的哈。那美国啊，美国可以说很多地方还是地广人稀的哈，但是呢，它这个平均工资水平也不少啊，26,000元人民币，这应该是目前这个数字最让我们羡慕的一个了。 对对对，26,000，其实折合成美金也就是几千，我看算。算一下啊，瞬间脑子不太好使啊，4,000块左右， 是 对， 跟咱们一样啊，都是刚毕业， 对对对，心里平衡多了，4,000块美金左右，对吧？这是在美国，所以呢，基本看起来各地的应届大学生毕业工资呢，基本就是社会上平均工资的一个水平，也是刚刚能满足了基本的住行的需求，对， 也就是每个月的生活费加每个月的房租， 对对对， 基本上就没了。 如果说大家想要更好的生活呢，就是需要毕业之后努力的晋升自己，可能职位更高或者你的业务水平更强，你的薪资就会相应的有一些提升，包括像一些比较特殊的专业，像播音主持专业一样，刚才这二位在那坐着表现出了一种不差钱的态度， 疯狂接活、 啊、对对对，一会儿呢请给两位主持人转一些账啊。 说完这个毕业的这个具体的薪资之后，应届生的工资之后，我们还是回归国内，回归我们现实的这个目前马上就要到来的毕业哈。据说预计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是820万。 对，每一年都会说是新高， 是稳中有进。 对，你们去年还能记得有多少？ 去年我记得是不是790万？ 对，没有今年高。 对，我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类似的印象啊，但也是差不多800万啊这个样子。有很多新闻就说约800万了啊。 对，每年他的这个毕业生都会比前一年会更高一些，那就面临着你的工作竞争压力会更大一些。那就这一点来说，中原会比泽宇有一些危机感吗？压力会大一些吗？ 我觉得还是会的，就是其实从就业形势上来看，就是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就是确实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感觉就业没有去年好了。就是通过师哥的这些讲述啊，包括看之前这些师哥们师姐们就业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就心理上的差距，心理预期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状态，但是到今年你会发现有一种肉少狼多的感觉。 其实每年都是这个样子， 是，只不过今年， 对对对，去年的师哥师姐也会这么说，然后他们就羡慕前年的， 对 对，是吧？每一年都会这样，觉得哎，为什么上一年的就业环境比我们好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说，除了努力以外，还有幸运的这个成分在。 是的， 对， 只不过是狼一年比一年多了那么一点而已。 对对，就要求了我们这个说狼，就是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更加优秀一些吧。 那这时候我其实有点想说，就是说虽然说我们都在哀叹说更多的人开始跟我们竞争了，但是呢其实也提到了一个幸运的关系，就是整个的这个就业啊，之前我们聊高考聊毕业聊工作聊考研，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回归一个话题的本源，就是说这个影响的因素太多了，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专业，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完全公平的在竞争啊，这确实是这样的，有幸运的因素，比如说今天我这个地铁坏掉了，让我耽误了面试。对，这就有可能 这是电视剧吧？ 对，这可能就是有点电视剧的意思了哈。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可能是确实是有一些差别的，比如说不同专业，它在毕业的时候压力就是不一样的。 对，尤其是你像学艺术的专业呢，我们可能说更多的不是说一个很有的标准，比如说你的分数要到什么程度，而是演员会有没有观众缘，这个就很重要，因为我们是个被选择的专业嘛。据你们三位吧，你也算是去年刚刚毕业的啊，我就是有点久远了，但是在这里头就不暴露年龄这件事了。据你们三位了解，你们同学当中毕了业应该不都会做本行吧？他们大部分的选择都是什么样的方向呢？早上你先分享一下。 从我的这个印象来看啊，就是 除了因为所谓的本行嘛，就是我觉得有内本行和外本行，你是说？ 嗯，还有这个分。 内本行我们说什么呢？说我们是搞这个播音主持的， 嗯， 那要做什么？做配音员，对吧？ 嗯， 做主持人，做广播员啊，播音员。 嗯， 我觉得这几项是我们大学四年学的东西，能让我们去做的。 嗯， 那做了这些的，我觉得保守估计啊，我们班毕业了108个人啊， 嗯， 还有几个 都上梁山了， 还有几个刚刚毕业的。 哦， 啊，这个。这108个人里面，我觉得做了这个内本行的，可能也就30多个。 哇，三分之一。 嗯，可能最最估计啊，不到50是肯定的。 哦， 啊，确实没有过半。 这个数字真的是超乎了我的预期，很， 嗯， 蛮少 的， 嗯， 啊。当然了，还有就是说有这个外本行之说， 嗯， 因为毕竟学的是传媒嘛。 对， 对吧？ 嗯， 传媒的话，可能有做这个文案写作的，有去做公众号的， 嗯， 啊，有去做这个网红主播的， 新媒体了 啊。对， 嗯， 有的可能就是做了这个记者，但说实话， 嗯， 记者也不是我们的本行嘛，对吧？就 算是你说的外本行， 是广电新。肯定他们是做记者会比我们，我觉得是更有天赋，或者说学得更好一些啊。所以说有做了很多这个传媒行业的，这个可能会多一些啊。但是肯定，我觉得据我所知，从我的这个比例，我大胆的预估一下啊，有这么20-30号啊，我的这个毕业同学们应该是没有在做传媒了。 是啊，就是已经，那就是你们在你们印象当中，同学毕业之后反差最大的，就跟专业学的反差最大的去工作的，或者是什么样的工作？ 嗯。这个还真难想， 就是已经不干这行就不跟你们联系了吗？ 我感觉反差最大的就比如说，你像我们是学传媒的嘛， 嗯，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同学在毕业之后，他可能就进到一些，比如说就是那种一些什么影视公司啊之类的， 嗯， 他们可能做的是那种就是组织一些活动，策划一些活动，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吧。我感觉这种东西好像跟我们上大学这四年学的这些什么发音啊、什么配音啊这些技巧啊等等等等，相差的还是挺大的。 是， 嗯，这个我觉得还不是说特别大。 不是说特别 大，我有一个，就我们班现在其实已经能看出来， 嗯， 其实这也算一个打广告吧。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们有一个就是在校期间就办了一个自己的合唱团，微唱团，就是纯人声， 哦， 类似于阿卡贝拉的。然后呢，他就现在相当于去直接做音乐了，改行。 哦，这个算 是 跨度比较大的， 对，跨度比较大。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做的其实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之前像比如说《爸爸去哪儿》。第四季在网络上播的，当时主题曲就是他们唱的。 哇，那确实， 爸爸去哪儿主题曲不是爸爸和孩子唱的吗？ 啊，那个可能是爸爸去哪儿3吧，或者 就是中间的插曲，对吧？ 对，就是有一个网络公布吧， 就是我是你的大叔， 哦， 那一个歌曲 是传唱 最好的一期， 哦， 但是后面应该是他们唱的， 嗯。 那有没有某云或者某狗的账号或者歌曲能让我们搜索一下？ 你这个某云某狗特别的， 其实 特别的明显， 可以直接搜索出来他们的，我就直接明 说， 对他们的那个那个唱团的名字叫阿扎，就是 AZA。 啊， 然后对， 原来叫阿扎呀，我一直以为就叫 AZA。 对，然后 fighting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个据说来历特别的奇怪。然后那个同学是我们班的，然后他说这个阿扎是因为他们当时高中的数学老师经常会用这个作为口头禅。阿扎， 真的哪里的人会有这样的口头禅？ 不知道，就关键是他团里大部分都是北京孩子 啊， 就是所以说他们做出来的那个。很多的这些音乐， 嗯， 我觉得都还就是挺受大家欢迎的啊。当然这和哪儿的人没有关系啊， 嗯， 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非常也是受大学生这个团体的喜欢吧。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他们唱的， 嗯， 而且他们还出专辑了， 哇， 这些 好棒！ 就真的，嗯，真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就是。在我看来，他们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就可能不拘泥于大学学的这些东西，而是真正做到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嗯。没错，没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大学专业选择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可能刚刚大家都18岁，对于自己未来到底能从事什么专业，还不是说特别的了解，当时的选择是有局限性的。可能通过了4年的学习之后呢。大学生活太丰富多彩了，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 嗯， 慢慢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潜能。 是的， 往往一部分人毕业的选择就业方向就是跟当时学的大相径庭，但是也可以做得很好。其实有时候，我记得啊，听过一个就是名人说了一句话，说没想到啊，他是举了个这么例子，特别逗，说有一天有一个车从桥下冲下去了，然后结果把这个水里的鱼撞死了， 嗯， 说这个鱼。就没想过自己能死于车祸，后来说弄死你的也许是跨界的。 嗯， 我觉得他最后归的这个点很好。也许我们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其他专业过来做我们这个专业的话，他有他独特的一个思维视角在。对，可能真的就是 打倒你的就是跨界的。 嗯，没错，而且确实这也是因为他们有一技之长， 对， 这歌确实唱得好， 嗯， 啊，声音确实好听，所以说咱们在毕业的时候，如果说真的觉得自己这四年啊不好找工作，这学出来以后， 嗯， 那不妨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还有什么本事。 对，就是大家都在挤的这个门槛的时候，你想你的优势是什么？ 对， 嗯，但是他这个分享了一个同学跨界去做音乐，我们的研究生同学有一些做得很好了，在当地可能在这个我们说南方一些大台已经有很棒的了，但是后来到了一些就是团队当中，比如说特别有名的财经大咖的这种团队当中做一些企划都可以，因为毕竟跟媒体做了很多年之后有懂得跟媒体打交道的这个经验，反而说很利于给品牌做推广，嗯，薪资待遇也会是非常高的，而且前景是很好的。我看他经常是在美国或在哪里，他们的那个团队还上市了。 哦， 嗯，很棒，这都 可敲钟了， 对，敲钟了，对，所以说也是给大家很多的一个方向。有的时候觉得，哎，独木桥很难走，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坐个船呢？ 是， 嗯嗯， 这个桥上有人守桥， 有人守 坐船走， 嗯， 确实，只要说到毕业，肯定就跟就业有关系啊， 嗯， 跟这个踏入社会有关系，跟这个未来的很多的烦恼和可能忧愁有关系。 是， 但其实我觉得毕业本身这个事件啊，是这是毕业之后的事儿， 嗯， 对吧？这毕业是一个符号，但这个符号本身却是非常美好的啊， 对， 都有着很多这个非常美好的回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啊，这个呢，我相信啊，我们几位嘉宾，其实我们这四个人看起来应该都会非常的熟悉啊，他呢是我们的这个一零级的师哥们毕业的时候拍的一个所谓的班建啊，看看他们是如何用一段视频来展示自己毕业时候的故事的。 哎呀， 哎， 是我们的这个一零级的师哥们的班建毕业快乐哈， 嗯，我们停在最后一句毕业快乐， 是， 嗯， 可以说是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对毕业的这个美好的向往啊，是可以说说到毕业永远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美好的一个时光。那在接下来的下一时段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两位嘉宾们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是真正心目中的毕业。那最后呢，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来送给所有的毕业生们吧。

982青年说能够跟我们实时互动，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嗯，今天的话题呢是聊毕业是真的来了吗？是真的来了啊！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下各国毕业生的薪资标准，接下来呢从二位聊一聊吧，我们每个人也分享一下，都面临着毕业，对吧？嗯， 肯定跟这个毕业都有着很多的不解之缘，很多的回忆哈、有的可能还是更多的期待哈。我先问一个比较隐私的问题吧，咱们毕竟是访谈节目，对吧？ 啊，就是嘛，访谈隐私的节目， 挖掘嘉宾内心深处触及灵魂的东西， 探索人性的真谛。 我先问一个最直观的问题哈、就是毕业的时候，泽宇哭了吗？ 哭了。我本来没想哭来着，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哭了， 就是觉得大家都哭，不哭不好意思掐自己那种。 不是不是，就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就是在之前就是觉得、因为我感觉我就是那种就是在毕业之前一直都觉得不就毕业嘛，而且再加上现在这些网络啊微信啊都这么发达、也不会有那种说像以前那样一毕业之后然后后来跟很多朋友同学都失去联系，所以说一直就没有太当那么一回事儿。但是等到了快毕业那几天，毕业最后的时候就是全班人在一块儿吃饭，然后后来吃着吃着饭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有带头哭的开始煽情、是吗？ 是不是喝多了？ 有，对对对。哎，我觉得中原一语道破。对， 还没开始喝呢，我记得那个时候 懵懵的状态， 酒不自醉人自醉， 反正差不多吧，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觉得也是。 嗯，哎，说完中原，我们都不是说完这个泽宇啊、我觉得不应该发出嘲笑的笑声。 你跟着他是同班同学，你当时哭了， 咱俩一块哭了。 哦哟，抱头痛哭。 我俩应该是抱头痛哭。 真的呀，就是你问他，难道你自己心里没有点数吗？ 那我就要问了，王松，你哭了吗？ 其实我本科毕业那个时候，我们全系是138号人，当时可能没那么聚齐，但是也有100多人了。当时我们包了一个酒店的宴会厅，就大家办喜事儿那种的，100多人一起痛哭，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当时所有服务员和包间的人都出来了， 都懵了。 对，20出头的所有人，100多号人在一个大宴会厅里集体哭。 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在那么整齐的同一时段哭起来？是放了什么东西，或者说有一个仪式吗？ 你说的非常对。当时大家听了那首，就是一堆男生在台上唱《老男孩》，然后边唱边哭。当时他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嘛”，就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追梦的一个过程，而且大学毕业可能追梦过程很多人就走上了这么一个句号，然后就有一些人开始哭，哭吧就很有感染力，以至于你那时候觉得你不哭你真的就是个不合群的人。然后还有很多人就很奇怪，是跑到你面前，哎，咱俩没怎么说过话，来哭一个。然后两个人就哭啊，抱抱，好，5秒钟一个人，5秒钟到下一个人。哎，这个人比如说你想100多人嘛，大家不是说很熟，可能跟男生尤其是不同班级的不熟嘛，从到这儿，哎，咱们这4年没怎么说过话，来，咱俩碰一个杯，哭一下，抱一下，哎，就到下一个人，像一个仪式一样。但是现在印象还会很深，因为那时候也录了视频了，回头看，哎呦，这妆花的哟。但是确实是觉得很难得再有那样的感觉了。 确实。那中原，你觉得你会哭吗？ 我 还没到那个时候， 听到大家描述，我现在已经有点想哭了。 真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因为我其实我觉得大学4年嘛，大家在一起肯定会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啊，共同的感受。因为说实话，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大学4年才是第一次离家，真正自己在外面一个人住，和一群就是完全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大家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样一种第一次成年之后和不同的陌生的人，从陌生到熟悉到相知，甚至成为很好的知己啊朋友，我觉得这种过程，当你得到了这样一种友情也好，甚至有的时候爱情也好，再抽离再分开的时候，可能就会真的感觉很难受。所以我觉得应该也会哭吧。 我觉得他可能主要还是想到了爱情。 所以现在就有点哈、眼眶湿润是吗？ 这是我们说这个设想啊，中原的设想啊。其实我还有一个设想，因为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具体化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先让中原设想一下，然后我们三个经历过这个事儿的人啊， 嘲笑他一下， 也不一定，可以说给他一些， 就朝他笑一下。 对，我想问你啊，你有没有想过？毕业前的那一个晚上你会怎么度过？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就是有很多电影的题材啊，都是说结婚前我们要开个单身派对。那你在毕业前作为学生的这个身份的最后一天，你是准备怎么度过？有没有想过？ 我也有考虑过这个事儿，因为其实从大三开始，就是我们一个宿舍是四个人，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各种搬出去住了。但是就是我们宿舍很奇怪，大家有的搬出去又搬回来，然后有的有别的宿舍又搬过来的，所以说我们宿舍四个人到现在还有三个人。 你们那是个酒店，对吧？ 对对对对，就是叫大家轮流住吧。农家乐可能也是一个。然后我就在想，可能前一天晚上大家是不是就会和平时完全不一样？因为其实你说到这个大学四年，可能逃不开的，大家在一起，男生嘛，肯定会打游戏。我其实几乎晚上。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些时间是打游戏，包括晚上就是躺下来之后大家一起聊聊天。但我觉得那一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可能大家就很早的就关了灯，然后躺在床上，但是什么也不会说，就是在一种沉默当中面对着这种即将到来的分别。就在我的设想当中可能是这样一种剧情， 很有画面感， 在黑暗中默默流泪哈，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比谁先哭对吧？ 我觉得有点理想化了。 你当时分享一下你们当时最后一晚是怎么过的？ 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原有点理想化了呢？是因为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干点啥吧。 我以为肯定会有人，我以为你要是肯定会有人先睡着的，然后传来了呼声。 肯定会有这个心比较大的同学啊，或者说较好的同学肯定会有睡的。就是我分享两个例子吧。就是说我先说上一届的，上一届的是比较有集体化的，就是因为毕业啊，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学生来说，大学生来说，可能有两次毕业。第一次可能是毕业院内的学院的毕业典礼，这个可能是在真正你领证之前几天会有一个毕业典礼，可能比如说我们专业会走个红毯，对吧？大家穿着礼服啊，漂漂亮亮的啊，特别帅气的去拍个照，对吧？留下这个比较美好的回忆啊，这可能是就是一过门哈。再毕业是什么呢？再毕业就是全校是有一个在大礼堂里的一个 穿着学士服的时候，然后那天是真正会领毕业证的时候。 是，对，校长呢把毕业证发给你，然后把你的穗子从这边拨到这边， 对， 你就算是 毕业 做完了这个流程啊。那个可能是真正的毕业哈。而且那个呢是在那一天上午，那天早晨不是全班肯定要集合一起去嘛， 对， 你不能这个时候再从外地赶回来了，对吧？或者说这个从这个家里面赶不回来了，那你要错过人生的重要时刻。 对， 所以说那个时候肯定都是住在离学校近的地方。而我们的上一届啊，据说啊基本上是全员做到了就在这个学校宿舍里。当时你知道就是肯定会有很多人在租房子，肯定有很多人在外地，对吧？但是呢毕竟宿舍还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床位，也是最后一天属于自己的床位啊，所以说全部回来，可以说那当时男生宿舍应该是非常热闹的。很有这种感觉，大家就是默默的全部回到了自己最开始躺着的地方。 想起了开学的时候，开学军训的时候，一出每个屋都出来人的那种感觉。 是，那个算是他们一种最无声的集体告别吧，我觉得 一种默契。 但是呢，到我们这一届啊， 这是你这个转折转的，刚沉浸在那个美好画面当中。 对，就是我们这一届，我也在我们这个宿舍微信群里面问了一下，我说明天咱都回去住吗？然后大家都发来了自己在外面的定位啊。然后就是我问了一下，比如说同学们，昨天我专门都问了一下，说你们都是干嘛去了？我只记得有去网吧通宵打游戏的， 就是想熬过这个难受的感觉。 对，有去看电影的啊，有在一直喝酒的等等。我发现，但有一个共同点，好多人都没睡，这是一个共同点。 是， 说来也巧哈，我也没睡。就是当时我是一个人在房子里住着，就是我自己租了个房子，然后我一个人住着。然后呢那天吧，就是睡之前说听首歌吧，这首第一首听下来啊，就再也没停过。然后呢就给这些朋友们就是发微信打电话，然后就一直伴着这个听歌，就一直听到了6点钟，7点就要去集合了。 你们是一个黑眼圈那毕业照， 是 所有人都是黑眼圈。 对，所以说就是我发现，虽然说这一次我们这一届啊看起来是很散乱哈，但是大家你看在面临这样的人生的重大时刻，一起经历这个时刻的时候，却是不约而同的。那个是约了，对吧？上一届是约了，我们一起去度过，这次是不约而同的，全都没睡。因为为什么？我觉得我回想一下，到就是因为这是我最后一天作为一个大学生的时光了。 我不忍心让他在合眼当中度过，我要把握他的每一秒。 哎，听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哎，真的，可能还跟这个屋里冷有点关系，就是可能上一届是人在一起了，你们这届是心在一起了。有时候有时候人怕人在异地不怕，怕心在异地。有没有一种大家可能都是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躲避这一晚，而我们的这个子昂同学呢，就是挨个发信息，有没有觉得毕业很悲痛？说讨厌。嗯，就是每个人不同的一个庆祝方式。但我仍觉得当那个时候毕业最感激自己的是，我们几个朋友停掉了那一个月，也没有实习没有工作，就在宿舍住着，然后打地铺。女生因为床我们不能是同时睡几个人嘛，所有人都在地上睡，每天就是起来一起吃饭，然后出去唱会儿歌玩游戏，然后可能晚上打打牌，晚上睡在一起。 这一个月真是 一个月很开心，很奢侈了。现在看起来，有的时候我们前两天还说很怀念在宿舍这一头，就是你刚进宿舍楼可能喊一声寝室就是舍友的名字，他就把门给你开开的时光。 还要锁门， 再也没有了。在你们都不锁门， 男生 不 锁门。你会经常看到一个人刚洗了澡，然后就披个浴巾，甚至不披浴巾推门进来，有牙膏没？ 哇，非常酷啊！那个时候说，瑞瑞说《爱情公寓》有一句话说，最爱的人住在隔壁，最好的朋友在你对面。说这种感觉真的是只能是大学的时候住集体宿舍的时候才会有的。 是， 那邹宇一直在听默默的点头，仿佛自己没有参与过这其中一样。 啊，没有，但其实我对这方面的印象也很深了。但是我感觉我印象最深的其实不是那种就是毕业的前一夜，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我们学院毕业典礼那天，晚上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班级的一个大聚会。然后后来整个聚会之后，我就记得特别深刻，因为就是大家因为也都毕业嘛，也都哭了，也都喝酒了。其实就是我现在还一直都觉得那一晚上我其实还没过够，就是我感觉才刚开始，怎么大家人都走了呢？ 然后是不是来晚了呢？ 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那一天晚上，我感觉大家就都是就是情到深处嘛。然后后来感觉本来可能前一分钟大家还都特别好，然后后来突然过了五分钟，全场人都喝醉了， 是 就类似于这种感觉。 我也是那个现场的亲历者， 对， 你也是先喝醉的那个人吗？ 倒也不是先喝醉，我反而是最后走的那个人。就是我和泽宇啊，正好是最后走的那几个人里面的，就是我们是没有包一个宴会厅，我们是找了一家串儿店。 哎，这种感觉很好。 哎，你看一到串儿店，你说这个不喝高了就有点 对 说不过去了。所以说一开始吃都特别香，因为没吃晚饭嘛。 这前提好棒。 大吃特吃，然后老师也来了，辅导员们也来了，就是这个班里所有人都来了，确实谁都没错过。然后其实比如因为都是100多号人嘛，四个大长桌，然后呢其实你在大学里面总有一些可能喜欢的不喜欢的人，对吧？一开始吧，比如说跟你之前吵过架的，或者说之前这个跟你这个谈过恋爱的，可能 后来吵架了的， 对，可能都跟你坐在一桌。就是一开始可能你还有点拘谨，比如说我旁边就是一个我觉得不太喜欢的人，对吧？可能他也不太喜欢我。但是呢酒过三巡之后，一开始大家都跟老师喝嘛，然后跟这个一桌一起举杯嘛，100多号人一起来两杯嘛，就是你慢慢在那个气氛中，你突然会逐渐的明白，就是这个人啊，不管你再怎么样，你跟他的缘分要尽了，所以说4年的关系要结束了，以后你走出这个串店，可能你跟他就没什么关系了， 是， 对，那你为什么不在最后的时候再看看这个人到底什么样子，或者说再记忆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释怀了那种感觉。 对，真是有一种释怀的感觉，可能都是类似的想法比较明白，而且有一些就是比较能带节奏的同学们。 对，真的会有人，这个场合如果真的没有人先哭的话，大家好像也都挺难再哭起来。 是，当时就是感叹嘛，毕竟我相信所有的四年都有这个不舍和遗憾，对吧？ 是， 就是你就算没有遗憾，你也有不舍吧，对吧？你过了没有遗憾的四年，你不想再来四年吗？这四年就结束了，对吧？所以说当时还是哭得很凶的啊。 对， 这是我觉得虽然说这不是领证的前夜啊，但是这可能算是我们所有的我们这一届人里面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毕业前夜， 其实就是聚的齐。 对，就是那 个，是很难得了。对， 而且就是确实我也能理解泽宇的那个感觉，他说就是感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大概8点多开吃的， 果然来晚了。 就是总共这些人8点多开始的， 对，就是来得早的也有啊，8点多呢凑齐了啊，基本上开始吃吃喝喝了。到了这个11点12点的时候啊，人们就撤了，但是其实 我觉得两部分原因吧，一是因为有人在十点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了， 就非常快。 对，二呢，也确实是因为有一些人要赶回到外地去， 嗯，没有办法。 同时，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有的人无法承受这个时刻，就是他的这个感情的这个注入已经真的是太饱和了。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跟大家说那一句“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的时候，这句话真的是很难说出口的。 嗯， 因为他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告别可能就是永久的了。 是的， 嗯，虽然我们有人说现在微信也方便，各种啊联络方式也方便，能想他了就发个视频了，但是会发现你跟你最好的朋友多久没见了。 是的呀， 慢慢的可能在工作当中，因为每个人都很忙，时间凑不到一块儿去，或者真正的就是两个人都是外地的，时间过去了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又很高的情况下，不会说特别拿出一段时间，可能你们下一次相聚真的只能是双，就是对方在结婚的时候，哎，你过去喝杯喜酒祝福一下，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多久没见了， 对，会 以前天天在一起的人、 嗯、 对，所以说我们只能是过去了，我们就只能说是过去，但是说现在还在享受大学生活或者是面临毕业的人，珍惜最后这几天。对，我们这是跟子昂说的、嗯、珍惜，真的是我们过来的经验就觉得每一天都很宝贵，这段时间以后不会再有了。 是， 说到刚才说这个最好的朋友的告别哈， 嗯， 那我觉得我有必要再问问了哈， 嗯， 就是还是先问中原吧。 好、 嗯、啊，你准备怎么跟你的最好的舍友们告别呢？ 打钱。 就是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什么告别仪式啊？ 告别的仪式啊，其实说实话，我倒觉得就是现在我的这几个比较好的朋友啊，尤其是舍友，可能我觉得就并不一定会一定受到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因为他们很多人将来可能都会在，就比如说和我在一个城市，都在北京工作， 嗯， 都在北京生活，所以说我觉得，就这种告别呢，可能只是一种对宿舍的告别，或者说对大学时光的一个告别吧。但更多的，也确实有很多好朋友，可能你将来在外地你就不会见了。但是，就有一些人，你们会永远离得很近。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从来也不会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就有这样一些人，就我觉得，反正我的室友就是这样一些人，就是。其实到现在有很多搬出去住的人、 嗯、 平时也不会联系，但是想起来还是会聚一下，因为我觉得就第一个离得不算很远、嗯、大家离得很近，就可以没事的时候出来就喝点啊、 嗯、 或者玩一玩都可以。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些人跟你其实是有共同话题的、 嗯、 就是他们和你很多事情能够做到心灵相通，心灵契合，这个方面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真正以后到了社会，你可能会有伴侣，可能会有和你更相通的同事啊等等，他们可能会取代他，但是大学四年当中留下来的这些给你心中的印记是你无法抹去的。就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告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嗯，更像是一种仪式，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告别。 嗯，那他算是比较幸运的，好朋友在身边。 嗯，对。 嗯，那泽宇呢？ 其实说实话，我跟他也比较类似吧，就是我也很幸运，就是我的三个舍友，还有在班里其他的一些好朋友，就是大部分基本都留在了北京。 嗯， 就是我也感觉就是，但是说实话，我在毕业的时候，我还是就是怎么说，就是还是挺在意这个事情的，还是挺伤心的。 嗯， 就当时记得在那个毕业晚会上，就是我记得当时我们跟我那三个舍友都坐在一块儿、嗯，然后后来就是差不多互相瞅了一眼。一下子这个 泪眼就出来了， 对，反正就是一下子感情就到了那个点上了。但是我感觉也是，就是它更加的算是一种，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大学生活的这么一种告别。 对， 因为即便是我们都在北京、嗯、也不会再有类似于以前这样的生活，我们四个人都住在一块儿，然后后来每天在一块儿起床去上课，做很多共同的事情，以后大家都非常忙，包括我们四个虽然现在也会经常见面，但是这个单位也得变到从天变到月啊、可能两个月三个月会在一块聚一次餐、哦、而且每次聚这个餐呢，也需要就是大家各种各样的把自己的时间都空出来才可以做到。 嗯， 没有那么的便利了。 对，是、 嗯、 王松呢，你在毕业的时候有跟舍友告别吗？ 因为久远啊，我需要想一想。就是我当时你要刚才说到 告别的时候，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也是提醒大家一句，千万不要做最后一个离开宿舍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你从走廊这头往那边走，发现每一个走廊门口门都是关上的，然后门口堆满了大家不用的东西，那一刻真的很难过。我记得印象很深，是我上大一的时候，有一次我刚进走廊，大家这个所有女生，因为我们100个女生住在一层楼，然后说一起出去军训往外走，每个屋快是往外走人的时候，大家穿的一样的衣服，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美国屋有一张青春的脸，大家朝气蓬勃的一起往外走，到毕业的时候再走的时候，我就是最后走的，每个门口只剩下的不要的垃圾了。那个时候觉得，我告诉自己我为什么要最后一个走，就很伤心。嗯，跟室友呢当时还会有联系，但是没有那么频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我们几个姐妹天南海北的，最远的有福建的好朋友，然后浙江的，包括就很远都有。但是我们每年一定会见一面，不管怎么着，我们会提前在群里说今年咱们约哪儿，然后集合大家的这个时间，我们会提前把时间排开，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工作会猝不及防的来，但是那一段我们就尽量不安排工作，每年保证必须见一面。我们是这样的，所以说可能没有真正的告别，但是确实是。你人没有真正的告别，但是每个人你到社会上发现你经历的东西不同，你的环境不同，不会说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聊，或者是那么的亲密的有共同话题了。大家每一年需要一个适应，因为你的舍友没有办法跟你共同成长，这个是真的是很难办到的。 没错，就是确实从一个集体当中分离出去以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不同的道路， 对，不一样的生活。 对， 对， 有点像这个速七里面啊，《速度与激情七》里面这个分道扬镳的感觉。 哦，真的 最后时刻 是， 对，很难过。 说说我吧，就是我呢跟这个舍友也是都，我觉得正好我们四个人还有那么点仪式感哈。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手机的照片，如果导播老师能把这个镜头给到我的大脸的话， 你对着这儿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手机上的照片。我应该把它，我先跟观众们道个歉，我应该把它导到这个直播系统里的哈。就是你们会看到我们有一个，对，对，可以再往前一点，这是我们毕业照，对吧？这是我们吃饭的合照，这是我们最后一顿，就是以学生身份最后一顿饭。那你再往前看的话，会发现永远是这四个人和这四个人坐的角度，就是正好啊，就是我们在上学的第一天都到了宿舍，然后呢，我也忘了谁提了一句说吃点饭啊。对吧？然后 他应该是饿了， 对啊，然后我们就去旁边 的 一个披萨店啊，就是吃了饭。那时候呢就拍了个照，请服务员给我们拍了个照。然后后来吧，机缘巧合，每次我们聚餐的时候经常就会做那个顺序，一样的顺序，一样的姿势，我们都会再拍一张照啊。最后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留在了北京但是呢最后一顿饭肯定还是要吃的，也是用这个姿势拍张照。我觉得还是挺有仪式感的啊，就都是一个告别嘛。但就像刚才说了，尽管说都在北京啊，我和泽宇的宿舍其实对门，我们八个人的家全部在北京，但是我们这八个人平时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现在想见一面真的是太难了。 对 对，上一次八个人聚齐一起吃饭还是过年， 是在 每年过年， 今年过年 、哦、今年一月，好像是， 还是挺长挺久远的。 对，那这次直播间是让你们两个重聚了吗？ 对， 当然我和泽宇两个人就是两两相聚，还是比较 我俩比较近，所以说我俩其实还 算。那我们中原见证了这一刻， 此处应有掌声。 告别的时候 像七夕呢，怎么感觉 孤二那个马上就要 告别的时候，其实肯定还是有伤感的哈。比如说我们宿舍的这个我们这个年龄最大的一个宇坤，他在告别的时候，就是总有一个走到楼道口要下楼的时候，总会回头招个手。 哇，这太有仪式了！ 哎呀，对，其实还是整个想起来还是很有仪式感的哈。而且这个仪式感还不是那种做作的仪式感，就真的是走了，哎，走了， 就是有感而发的那种感觉， 是的， 确实是也让你印象很深。 是，哎，所以说啊，说到毕业的话题，总是让人有些伤感哈。那些年的时光，那些年的情谊，真的是太难了。在这，我也邀请一下我的舍友们，也许你们在听啊，咱们赶紧吃个饭，好吧？ 一会儿下了节目啊。 是，那最后还是给大家放一首我们毕业时候经常听的歌。 好的， 那些花儿送给那些年的我们吧。 角落，静静为我开。 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欧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无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北京时间的9点02分，依旧是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松。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啊，还是又是一个崭新的主持人的组合啊。今天我们的嘉宾也是崭新的组合，来向我们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13级播音主持专业的董泽宇，去年毕业的。 Hello，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陆中原，我是比旁边的泽宇小一届的，正在经历毕业的中国传媒大学14级播音主持艺术本科班的。 他俩都在强调毕业，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跟毕业有关，就是毕业季真的来了吗？来了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可以调频 FM98.2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了。当然呢，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982青年说，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哦。 是的，那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部分啊，来继续我们聊聊毕业的时候你都有哪些回忆和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哈。现在在听我们广播的可能已经毕业的青年们啊，可能已经不轻的青年们， 勾起了大家回忆。 是啊， 你刚刚说不年轻的青年们，我想到了我的妈妈，她说她当时毕业的时候真的是整个宿舍和整个所有女生追着火车跑，送完一个真的就是哭，那个年代 真的不会说现在有这么方便见面啊，坐火车可能要几天，包括每个人都有家有业有工作，根本是见不到的。 对，还得写信。 对他，哦，好有，还有飞鸽传书。因为太远了，那个时候分别就是再也不会相见了。他说真的会抱头痛哭，然后所有人在火车站送走一个跟着哭一个追火车，绿皮火车是不是很有画面感那种感觉？ 对，非常有画面感。 现在就是追高铁，哎，也不会让你 追不上了，这个 没票都不会让你进， 就要刑拘了。再这样的话， 就没有那个当时的那种完全分别，当时真的是分别会在火车站哭的惨的哟，那种感觉。 嗯 啊，现在应该只能是在退伍官兵当中能见到， 是 带大红花 坐 火车， 对， 才会见到。 这是在火车站啊， 对， 哭的没有那么惨了。当然了，我相信啊，每年到了毕业的时候，总有一个地方会有一波人哭得很惨。这是肯定的， 就是没毕业的那些人吗？ 就是在经历那波人， 嗯， 就是说他现在也许是我们不用再去送火车了， 嗯， 啊，但是呢，总归有一个分别的时刻，都会哭得比较惨吧。 嗯，帮他叫个车的时候，所有在滴滴一来的时候就开始哭，是吗？ 我坐在宝马滴滴里， 我坐在这个单车里面哭，是这意思吗？ 那刚才我们在节目间这个间隔聊天的时候，也聊到了这个拍毕业照的事儿， 嗯， 啊，大头跟我是一起拍毕业照了啊，这个大头是我们在宿舍里对他， 对 对对， 这个是我的外号，对， 人家头也不大呀， 其实 是他要求我 是冤的头的意思， 没有，其实这个是我从小到大，就是我身边的人一直都管我叫大头，然后后来刚刚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后来就觉得就是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很亲切，然后后来就是也跟大家说，就是说你们就叫我大头吧，啊，对，然后后来就这样，除此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都管我叫这个名字，对， 哦，真的很难联想到， 是吗？真的吗？ 嗯，头蛮小的， 其实主要是我从今天剪了头发， 啊， 也可能是你减肥成功 了，啊，这轱辘掐了啊，可以了，够了，够了。 那在拍毕业照的时候，首先我们还是从中原聊起吧， 嗯， 对吧？中原现在有拍毕业照吗？还没有吧？ 还没开始 啊。 嗯， 那准备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毕业照啊，就是我们不是狭义的毕业照，就是大家站成一排的那样的， 穿着学士服的， 对，还有很多个人的毕业照，你有准备怎么拍一下个人的毕业照，留个纪念吗？ 其实就是这个。从我们这个班级来讲呢，整体还是比较滞后的这个过程，包括其实刚才提到的上一时段提到的班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动， 哦， 但是对对对，哦，就是 有点过于滞后了， 对对对，我也觉得确实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拍毕业照这个事儿应该是最有纪念价值的了，这么说来，就是我就在想，如果拍毕业照的时候，可能会真的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就留一个可以说是永久的记忆吧。 嗯， 因为其实到现在，我的家里还能找到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每一年的毕业照，然后我觉得一方面毕业照是一个对这一时段整个学业的一个总结的纪念，更重要的我觉得它也是代表了你人生中一个阶段一个经历，就是一个成长的印记。 嗯， 所以我觉得毕业照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要记录一下这些人和事情。 嗯， 其实现在很多毕业照讲究一种创意，从几年前开始，就是女生有一些集体穿着婚纱，然后男生穿着西装，有一种集体婚礼的感觉。还有一些是比较根据自己专业有关进行一些比较有创意的编排的毕业照片， 是， 这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应该都会有一个，尤其是女生吧，会有一个穿着学士服躺在草坪上，几个人望着天， 对，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 一张类似 取景。 而且觉得毕业一定要跟蓝天白云和草坪操场挂上钩， 对， 觉得那是青春， 是呀， 相信大家。可能觉得没有那张照片的话，就比较有一点点的觉得有点遗憾，对吧？ 对，可能缺点什么吧，就像一道大菜里面少一味调料吧，我觉得。 对对，其实现在我觉得很棒，大家就针对自己专业拍一些比较有个性的，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所有人站在一起啊，那种的照片。 是， 嗯，当时真的是很有一种创意啊，给自己的青春画上一个很好的句号的一个感觉。 对， 啊， 泽宇有没有？ 那时候是怎么拍？ 我是知道泽宇是拍过自己的，我的自己的毕业照 是的，自己个儿的写真，对吗？ 我记得当时其实也没有，就记得我主要是当时我们班拍这个班级纪念小片儿，就是拍这个班建的时候，差不多拍了一些个人的吧，因为那会儿我们正好去了一个海边，然后后来在海边可以在这个沙滩上跟这个大海啊什么之类在一块合影，再加上当时我记得当时我跟子昂因为上大学的时候也都是同样的一个小课组，是同一个组里面的，我们整个组的人还在一块，也是在海边的时候也拍了很多照片，比如说拍那种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并且是用那种苹果手机的那个 Live 的那种，就是它可以让你，就是那一张照片它可以展示拍前两秒 跳的那个 过程那种，就跳了一个 过程，对， 一般人腿是直的弹起来，直的弹起来唱的， 对，差不多就这种嘛。所以说，感觉还是挺好玩的吧。嗯， 你刚刚说到小客组，我想到我们那时候小客组是集体去了秦皇岛。啊，北戴河，北戴河， 我们是秦皇岛， 嗯，去了北戴河，然后我们所有人在海面搭着帐篷，十几个人带着吃的，嗯，然后一起去。那个时候赶上了世界杯，就像子昂非常喜欢的， 哦， 整个大幕在海滩旁边，一个特别大的大幕，所有去海滩一起来玩的人，我们一起在看世界杯， 哇， 看懂的看不懂的都在加油。我记得当时我给阿根廷加油，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阿根廷，然后就这样，所有人在海滩上，大家一起来看这个世界杯，然后晚上所有人回到自己的这个帐篷里面，旁边都是同学， 嗯， 那种感觉是我现在都不会忘了。其实每一次出行的话都是需要一个组织者，而这个人呢，他有责任心，他要设计路线，他还要组织大家去。但是我们很感激，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这种想起来还会有记忆的， 嗯， 哎，其实今年也有啊，你们也可以找一个时间上海边去那个大幕看世界杯， 嗯，这个中原赶紧去落实一下吧，联系一下你们班的班长和组织委员吧。 我跟你说，这种感觉真的超级棒，嗯，晚上听着海浪声，所有人啊纳着凉一起来看世界杯。 对，嗯，所以说确实是必须有一点这样的活动吧，无论是拍个照片啊， 嗯， 拍个视频啊， 嗯， 哪怕没有摄像机照相机，你拿眼睛去记录这样的回忆。 我们说生活的仪式感大体就是体现在细节当中， 嗯， 没错。 嗯， 嗯，我记得我拍毕业照的时候啊，我没有太多拍个人的毕业照哈， 嗯， 但是我给别人拍过。 哦，你是摄像师，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还是我的师哥们啊， 嗯， 我的师哥们，因为我是很喜欢踢足球嘛， 嗯， 也是这个校院足球队的， 嗯， 我的师哥们是带我踢球的人， 嗯， 他们呢要毕业了，然后他们因为我们学校这个一些缘故吧，一直没踢上这个校级比赛， 嗯， 就是校级之间学院之间的对抗赛，他们几乎没踢到， 嗯， 后来呢就是好不容易争取到踢了一次比赛，哎，踢得还特别好， 嗯， 也是归功于这些师哥们，因为这比我大一级的这些师哥们，他们一直带着我们在学校没有操场没有比赛的情况下去不断的训练， 嗯， 所以说我们当时整个的竞技状态特别好， 保持了状态， 对，拿了可以说是第二名， 哇， 全校第二名，然后那个我就给他们拍了很多设计过的这个穿着球衣的照片， 嗯， 啊，现场的也有，后来摆拍的也有， 嗯， 后来呢就是在他们毕业的时候， 嗯， 就是毕业前的最后一场球，啊， 嗯， 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毕业的活动嘛，最后一场球赛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照片洗了一个大幅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大幅的学士服毕业照， 嗯， 那每一个师哥就是球队的师哥，他们都会有一个我们穿好这个足球衣特别整齐的一个大幅的球队毕业照， 哦， 我觉得这个是算是比较个人性的哈， 嗯嗯。 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拍这个毕业照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这个我觉得可以讲哈，他， 嗯， 这个当事人不会弄死我的， 你不提他的名字就好。 对，就是我们有一位这个北京的同学，嗯，但是他住在怀柔 啊，嗯，叫什么呢， 这个就不说了啊，但是就是泽宇肯定已经知道了，对，就是他呢在这个学校旁边也租了房子，但是呢很多时候还是喜欢回家的感觉嘛，还是回怀柔的家住，然后平时我们在毕业的时候找他有事儿的时候都说这个，哎，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家呢，那就是一般来说就说你在哪儿的家呢，他可能会说我在这个学校的家，也可能说我在怀柔的家， 嗯，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人们跟他开玩笑说你这北京人为什么去住怀柔了呀， 嗯， 然后他说哎你这说不好呀，就是他的口头禅就是怀柔就是北京，北京就是怀柔。然后我们拍毕业照当天吧，就是这哥们儿确实是睡过了、 哦， 然后呢大家都站好了，都点了名了，还有俩人没来，一个姑娘，一个 是他刚才说的晚的那个， 嗯， 一个是你提的这个， 对， 这两个人真的是晚了一下，总被提及。 当然了，特别有意思，我先说一下，后来他们被 P 在了毕业照上，嗯，而且感觉毫无 PS 痕迹，嗯， 这 个 这么棒， 就归功于这个现代科技的发达。 嗯， 最后因为真的没赶上，最后， 嗯， 还是还好吧，没有那么遗憾啊。照片上有自己， 嗯， 那说这哥们儿怎么回事呢？就是都点完人了，发现没来，舍友赶紧着急打电话呀。 嗯， 然后他说：“这个你干嘛呢？”哎，我睡过了，我刚从家门出来，然后开的是公放，大家都站在那个台子上嘛， 嗯， 开着公放，就大家都着急啊， 嗯， 都问你在哪儿呢？赶紧来呀，就站好了都。 嗯， 然后他说：“我刚从家里出来。” 嗯， 你们等我一下。然后人们说啊，那这应该是在那个学校旁边的家嘛，就说行啊，你刚从这个学校旁边家出来是吗？那几分钟能到啊？没有，我刚从华人家出来。然后这时候我们所有能听到这个公放的人全部在那个公放里跟他说，怀柔就是北京，北京。 哇，这个这句话喊出来我很有感觉的。 是，就是每个人在这个大学四年里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属于自己这份回忆吧。虽然说他没赶上，但是我觉得这个快乐的感觉他肯定还是。 从华荣家出来能赶上中原他们的毕业典礼 对对 现在差不多到了 所以说大家有些正在毕业，有些是大四的人正在听我们节目呢，可以说是也一个月的时间了，离毕业应该就有一个月的，满打满算好好设计一下，别觉得哎凑不齐或者什么的，这种虽然麻烦点，但是这个仪式感会让你毕业很长时间再一提起来，甚至是你们十年二十年，可能是有一天大家都是各自有家庭成为中年人之后再提起来也会觉得新鲜感满满的一段回忆。你们现在还小，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但真的会到时候慢慢的觉得这段记忆确实是很难以磨灭的。 哎，说到这个毕业啊，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毕业的时候快乐和当时告别的泪水哈。那在我们的这一小时啊，其实还是要多聊一聊这个毕业之后的事儿啊。咱们不能说一撒手我毕业完事儿了。 对，就不是说我们从此之后就回家养老了。 是。 就是迈着我们只是说对于学生时代画了一个句号。 没错。 但是我们真正的工作和伴随着我们特别长的工作和社会阶段才刚刚的开始。这段路是特别特别的长的。 对。在网上有一个词现在这个搜索还挺热的，叫毕业恐惧症。这个无论是现在高中生的毕业恐惧症还是大学生的毕业恐惧症都有。 都有。对。 这个我们还是要请这个最当事的这个中原来说说，就是你有这个类似毕业恐惧症这样的东西，会害怕毕业。 恐惧吗？ 其实之前恐惧过。尤其是就是你恐惧的其实不是毕业。而是。对，而是失业近在眼前。就是那种你感觉啊什么我要毕业了，我都去哪儿？我干嘛？我是谁？我在哪儿？就这种感觉，是一种，就是你对于未来的那种，你完全不知道，不确定感，或者说吧，人最恐惧的，其实我觉得都是未知的东西。 对， 就是你没有经历过毕业之后独自走上社会，独自面临着一切需要自己承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说你会特别的恐惧。但是一旦你有工作，或者说你自己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自己未来的规划定位之后，我觉得就不再恐惧了。比如说我其实之前吧，就今年过年之前那段时间就特别恐惧，因为很多事情都没有定，然后很多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该怎么办。但是自己就慢慢做决定嘛，比如说毕业之后可能很多人会找工作，但是我现在自己的目标啊还是要考研。然后所以说我现在就觉得就有了一个目标之后，你就知道，就大学里面有一句话嘛，知止而后有定，就是你当你知道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你才能够意志坚定的去奔向这个目标。 对。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焦虑想要解决它的方法是你应该想清楚自己要什么。 没错， 对，那个时候有时候大四大家很容易迷茫，就真的不知道自己干嘛，但是看到人家已经确定下来的同学就会觉得很焦虑。有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甚至羡慕了我们同学被保研的同学，当时没有想着说毕了业想念研究生，但是觉得他已经规定好下边要做什么了，反而觉得很羡慕，就是很焦虑。其实他说的很对，焦虑来自于对这个未来的一种未知， 对， 所以会很焦虑。 没错。 你们两个经历过毕业恐惧症？ 中原刚才说到了研究生这个问题，他要去考研那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和旁边的泽宇老师多聊一聊我先说两句毕业恐惧症就是毕业恐惧症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真的是就像刚才总结的一样，主体来说就是因为来源于一个大家的对于未知的恐惧。就是总说人类只有这唯一的恐惧是面对未知嘛，就是如果说你心里没底儿，不知道毕业以后会经历一个怎样的状况的话，还没有这个踏实的落定的话，那确实你可能会比较恐惧当然了，你如果说有了一个好的这个 offer， 对吧？有了一个好的工作，马上就能去的，那可能你会淡定一些。但是呢，你还要面对很多崭新的，比如说租房的压力，对吧？这个毕业季各种人际关系，这个完全更新的压力等等这 都是未知的， 对，都会让你有一些焦虑吧那。这个泽宇老师也是焦虑过的人而且他也是曾经选择了考研，但现在又找到了工作那泽宇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我先把后面的问题直接给你提到前面了，你就说你觉得考研跟找工作哪个更难？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考研更难吧，如果说非要比的话。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考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它是不一样的，就是特别是对于我自己而言，大学这四年呢可能在这个文化课的学习方面呢没有特别的努力，然后后来感觉自己现在吃的可能大多数还是自己高中的这个底子。而且你要拿这个高考跟考研来比的话还不一样，因为高考的时候你是全班的同学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奋斗，你会受到其他人的一种影响，但是到了考研的时候你会变成孤身奋斗，特别是就是像中原现在想的毕业之后再考研的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在去年毕业后才想考研，上大四的那一年我没有考研，毕业后的这种考研呢，我是在一个在一个单位边实习，然后后来也还在边考研，这个考研的过程就比较艰难，因为虽然说我那个单位就是不是正式工作，就只是一个实习，但是也算是年轻人嘛，就刚到了这个单位实习，你要做很多的事情，你的大多数的精力其实全放在那儿了，然后后来等到你每天非常累疲惫的回到家再去复习这些考的内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日子过得非常的艰难。所以说其实我感觉我在去年那半年的考研复习过程当中呢，就是没有复习的特别仔细，可能直到了最后一两个月才开始有系统性的去看一看，所以说最后呢就是也是考研失败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也是想劝一下各位这个即将毕业或者马上有这个考研想法的这些同学们，就是说一旦你要坚定自己考研的这个想法呢，最好 不要考了 也不是不要考， 其实越早越好了。如果是真想考研的话，应该在大四阶段，我们还没有离开学校，而且大四阶段其实是课程比较轻松的时候， 是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功课要做。其实像泽宇这种的非常明白，他真正的是因为毕业了，同学们有很多正在工作的，他这段时间有点空白了，不知道是说是在工作上努力，还是说真正的扎下心去学习，反而就变成了工作没办法全情投入，学习没办法全身心的投入，所以说有的时候不会结果不会那么的讨巧。 对， 所以如果大家想考研呢，就是尽早做打算。其实从大一开始，你的成绩其实比较高的话，你最后的这个会有保研的资格的，考研也会更容易一些。 是，所以也不是劝大家不要考研，而是说呢，如果说你决定考研的话，那可能你这就真的得心无旁骛的抛开一切去学习啊。而且呢，很有可能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是不太适合考研， 对对， 或者说 这个很重要。 对，有的人学习，我觉得我的学习能力有点退化了，这个说来惭愧哈。就是说可能你的这个才华更多的在工作当中去积淀去学习，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没错， 那也许你就应该去抛开这个学历和书本，投入到这个生活社会当中去进行实践，去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你的热量。 就是研究生阶段更多的不是说理论的学习了，是要你自己去探索，自己去钻研你的学科。真的像刚才子昂说的，有些人不适合念研究生，他更适合的是尽早去社会当中去学习这些我们所学的专业的经验。研究生其实不是一个作为大家觉得规避压力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其实它更应该作为你真正想研究学术的人，真正想有所建树的人再去来念这个专业。 对， 没错， 其实念研究生阶段也很累的， 是 课也又多，你的这个尤其到毕业论文很难的，要研究一个学科写要一万字的论文，我的天，真感觉可以出本书了。 没错， 但是我觉得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到考研这个事儿，可能大部分人觉得也是一个就你还想要在象牙塔里继续受保护， 没学够。 对，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想要考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应该坚定意志，就是说你不能左右摇摆，就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考研吧，继续读读书好像也挺好，但是第二天发现哎有一个面试好像还不错，这个单位很适合我，那我去面试一下吧。就是反正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应该专心，就是你一定要认准一个目标而去奔着它，就是所向披靡一往无前的那种态度。就其实之前我的家里我的母亲跟我分享过，就是我的妈妈是做这个会计行业的，然后她跟我说她考注册会计师的时候是就是当时她跟我说是2003年，然后正好闹非典嘛那会儿，然后她当时就是在她就当时就是在海淀自己租了一个房子，就在应该是在国家那个图书馆旁边，然后他说他当时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就一定要过，然后就学，就每天他觉得那个时候学习对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快乐，就是在那种环境之下，就非典嘛，又没有别的事儿，然后自己就全心投入， 然后他当时就觉得学起来也没有很累，然后也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反而觉得每天乐在其中，怡然自得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多数考研的这些同学，就反正从我的角度， 成功的考研的人 对 应该有这么， 我觉得应该有这种态度，就是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难的事儿，反而乐在其中，去探寻里边其中的乐趣。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这个我觉得中原妈妈的这个不难啊，是因为没有被，不觉得累啊，是因为没有被旁人所累，没有被旁物所累。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中原那时候年纪还小吧， 六七岁， 对 对， 上学了已经。 所以说你要考研啊，真的是得就是静下心来， 全身心去， 目标要坚定。 我觉得是 什么， 是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就是认识，我告诉自己，我明白了，我就是得上研究生啊，我现在不要工作了，我真的是得上研究生，那真的是要追求这个事情了。 或者跟你们分享一个你们一个师姐的例子，我觉得她特别棒。她是一个我见过一个怎么说呢，年纪轻轻的，但是特别稳重，特别有大将风范的一个女生。她在咱们啊，在这儿能不能说，在那个大裤衩工作啊？但是呢，她当时一直没有说获得主持人的岗位。有一次是一个新闻主播的位置找到她，我说你很棒啊，我们工作了这么久，其实我觉得在那儿播新闻，我说每个人都应该会有这么一个理想的吧。他说不是，我是一个很适合做大综艺的人。他说如果这个机会不适合你，我要如果亮相了，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就一直在等机会，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然后历练自己。现在他就做了一个收视非常高的一档节目的导演。他说每一期节目的时候，他会翻阅五六十本书，然后飞到当地去跟一些与这个故事有关的人进行沟通。他是那个整个节目组最年轻的导演，他就很棒。就像那个中原说的，他是个目标很坚定的人。有的人他就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岗位，可能我在作为我们每个播音的人来说，哇的天哪，这多幸运。他说不要，不适合你的，你的亮相未必有好处。就是分享给你们，他现在很成功，年少成功，他就是目标非常坚定的一个人。 确实，这个就是对自己的认知和思考一定要 对很有认知。他是深刻的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能做什么事儿。 那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希望明年这个时候，也许我们还能再做期考研的节目啊。这时候中原能给我们 成功的人 是分享一下这个精彩的考研经验和成功的考研经验啊。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呢，第三时段啊，也马上就要结束了。确实，在这个毕业之后的路上，可能你会遇到很多的迷惘，很多的挫折的时候，但是希望大家能够爬起来继续向前走啊，别忘了那个最初的美好，好吧。我们进一段广告，先来听首稻香啊，别忘了最初的美好，然后下一时段再见。 Oh

二维码啊，就可以关注我们，点击视频直播。当然呢，可以搜索花椒，搜索我们的九八二青年说，实时跟我们互动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去年毕业和今年毕业的两位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毕业季的这个话题。 嗯，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段里了，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难忘的经历，对于未来的一种迷茫。那么剩了这一小半小时的时间，我们不如展望一下吧，也说一些希冀和美好的事情，好吧？首先请二位跟我们的所有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泽宇，我是中国传媒大学一三级播音主持艺术本科毕业的，是去年毕业的。 大家好，我是中原，我是中国传媒大学一四级播音主持艺术本科班的，我是正要毕业的。 好，欢迎二位。 是中原现在是还有很不能说很多吧，还是对有一点时间的啊，去好好的在这个节目之后有了更多的这个方式 新思路， 是体会一下哈，去度过自己的这个毕业季啊。我们今天这个毕业季啊，其实说了半天毕业啊，有一个问题其实一直没问出来哈，就是毕业是这个意义在于什么，就是什么时候是真的毕业。那有的人可能说我喝完那顿酒我就毕业了啊，或者说有人说我分了那个手我就毕业了啊，有人说我领了这个证我就毕业了，哎，不一定是毕业证哈， 领证。 对，那你们觉得 独生子女证啊， 是那个泽宇觉得，你在什么时候是觉得真的毕业了？是当天觉得呢，还是后来突然有一天觉得，还是在某个时刻呢？ 我觉得我向来是一个比较后知后觉的一个人吧，就是我感觉特别是从小到大，不管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或者说大学毕业吧，当时毕业确实也喝了酒，也醉了，也哭了，也笑了，反正就是各种情绪都有了。但是就是直到自己就是说真正的毕业后几天，感觉踏入社会了这种感觉之后，就是一点一点你会感觉到，哦，我不能再拿一个就是说我是一个小孩，我是一个学生，在这个工作岗位中，或者在你考研这种选择当中，你去想你自己了。你必须要以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成人的一种姿态，你的身上有着一些责任啊，你要有一些承担的这种感觉。我感觉就是我是在这种毕业后的工作当中一点一点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学生， 就是现实让你知道， 对，现实让我知道，对。 那子昂呢？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啊，就是我觉得泽宇说的还有一点，他觉得真正毕业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他是忘了啊，因为昨天啊，在 自己毕业了， 不，就是有一点是泽宇也感触很深的点，他没说出来啊，但是我记得，当时 有请经纪人替他解答一下， 就是我是为什么记得呢？是因为昨天我在想我毕业的时候都干了点什么，后来我就去看了看我那天的朋友圈，然后顺便点进了泽宇的这个聊天记录，我也查了查当天我们聊的这个天儿， 你都没有删， 都聊了 手机很大内存， 是这个200多G的内存全装微信记录了，当时是我们在领完证的那天啊，紧接着有这么几个流程啊，就是全校一起领这个毕业证过税，然后呢回去以后把你的学士服收拾好，赶紧把你宿舍的东西，有的人可能已经早收拾完了，但是呢总归啊肯定还留了点东西是吧，把你宿舍的东西必须全部打包，再过 清空， 是再过一夜全部又会有工人就开始往出搬了啊，要重新装修，过了一个暑假，下一年大一学生要住进来了，是这么一个回事儿。所以说呢，我们整个上午领完证，中午连饭都没怎么吃，就回去收拾东西了。 那事儿太多了， 是， 对， 啊，那想想真的是大家都没怎么睡，然后 很匆忙， 顶着这个黑眼圈，头晕眼花的在收拾自己东西，打包。然后我看我们那个聊天记录里还有一个小视频，就是展示自己那个收拾一片狼藉，宿舍一片狼藉感觉。然后后来再往后聊的时候，当天晚上我们都是背着大包小包，就是互相帮扶着，因为真的一个人搬不过来，我们都是轮流帮舍友搬。 对对对，一起拿那个蛇皮袋，对吧？ 是， 对，一起来拎下去。 对，真的是一个人你装一家，因为自己要有一个小家了， 这是第一次搬家的感觉。 一个人搬不了，真的是互相帮啊，搬完你的再一起搬他的这样的。然后后来泽宇跟我说，就是走出这个梆子井，我们的宿舍叫梆子井，走出那个一号楼，那个一号楼啊，是我们进进出出四年的，觉得那儿就是自己在北京的一个小地盘啊，就是算是一个小小的这个能栖息的地方啊，很熟悉，很安全感。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只要搬出去东西，然后办了这个退宿以后，就无权再进去了，再也进不去了。就是突然你走出那个楼以后，泽宇就跟我说这个事儿，说走出这个楼以后，一回头， 你四年最给你安全感的这个楼啊，你再也进不去了，它完全就彻底一下就不属于你了。 嗯， 哎呀，这个有点魔幻的感觉，一时间有点恍惚。 其实说实话，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我刚才其实也想说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就是在对，果然后知后觉。我在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在清宿舍的时候，在我走之前，我差不多算是我们宿舍就是也算是倒数第二个还是最后一个，差不多也就是这个顺序吧。然后后来当时我走的时候，大部分人其实也都走了，而且也到了差不多晚上五六点的时候。然后后来我记得我当时拿手机，先是把我们宿舍特别乱糟糟的样子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后来他们宿舍我其实也都拍了一张照片，包括我的床位，然后后来我的桌子，然后后来我在往外走的时候也其实一直在录着视频，就是每一个地方我都其实都大概录了一下。然后后来其实后来呢，就是在毕业之后，嗯，就是每当感觉就是生活当中有些什么困难或者怎么着的时候，你可能半夜睡不着觉，然后后来翻自己相册的时候，就翻到那儿的时候，我都会特别仔细的就是再看一看，比如再看一看就是当时在走的时候满地都是垃圾，一些不用的东西啊，都是什么东西，那个是谁的，曾经怎么用过啊什么之类，就特别是印象真的都特别深刻。嗯， 谁的领带扔在那儿了， 对啊， 谁不要的篮球鞋扔在那儿了， 对，皮鞋也不要了，这个也不要了，都不要了。 是，嗯，确实这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毕业啊，突然就有一瞬间就感觉回不去了， 离开的那种感觉。 是， 你们说这个我也想到当时有一个瞬间觉得真正的离开，就是当时已经是毕业证领完了，学士服什么都脱下来的时候，我拿着咱们学校那个卡，我以为不会那么早就给我们清了， 哎呀， 但是刷的时候进不去了。当时那个保安就说了，嗯，啊，同学，你以为你前几天毕业了？那一刻真的就觉得，因为你可能是我们那时候说毕业并没有离校，没有那种很强的感觉，但是当着你的那一卡通，你再刷不进去的时候，那是真正的感觉，叫毕业了。 没错，就是你一下从学生，从这是我的学校变成了我是他的校友， 客人变成客人了， 是， 就不是说再是拿着他到处都能进的感觉。 是，就是 嗯， 我和泽宇都很喜欢体育嘛， 嗯， 我记得当时我跟他讨论这个不让回楼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嗯，就是你回头从你这个四年的窝出来以后，这一下就砰，有一扇无形的门就给你关上了。 其实你们可以去当宿管呢。 你说 温情的话题，刚才在想送外卖呀，啊，也不行， 也进不去，就感觉 代表这种回忆了。 是体育里面有一种东西叫主客场， 嗯， 就是为什么说分主客场呢？因为主场啊，就是你平时就在这训练，吃喝睡练，对吧， 嗯？ 对于运动员来说，这是像第二个家一样，而且呢，这儿的球迷所有的这个观众们都是最支持你的人， 嗯 啊，所以说我像觉得这个楼也一样，就是说你对这儿的每一寸都很熟悉，你闭着眼睛都能推门走到卫生间没有问题，或者说去打 开，为啥要闭眼睛去？ 熟悉嘛， 嗯， 就步数你都数完了， 嗯， 对吧，都数得滚瓜烂熟了，所以说每一个角落你都特别熟悉，然后这儿所有的人都是和你一起的同呼吸共命运吧， 嗯， 对吧，所以说突然觉得自己的主场没了啊，你在北京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客人了，就是一个外乡学生的一个感受吧， 针对学校吧，可能像个客人， 嗯， 但是对于北京茫茫的一个社会当中，你是一个新的主人， 是的， 你要面临一些很多新的挑战， 嗯，这也是到社会当中就要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了， 嗯， 啊，那泽宇是已经面临过毕业挑战的人了啊，中原是要接下来可能要面临的哈，啊 嗯， 你有对毕业这个有什么担忧吗？就是说接下来有预想过自己要面临哪些挑战吗？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可能，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嘛，可能最大的目标是在于考研这方面，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就担忧吧，这么说就是第一个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就像以前在宿舍这样一个稳定的地方能让我学习。 嗯，你以前是在宿舍学习更多还是图书馆学习更多？ 我们有点不太相信呢，在宿舍学习更多的一件事儿。刚才的上半段分享，我们宿舍晚上男生嘛都要玩游戏， 对对对对对， 然后现在他说的是在宿舍学习更多， 就是我觉得应该能够找一个适合自己学习的地方吧，因为确实学校就像我一直说的，就是像一个象牙塔的感觉，它可以保护你， 嗯， 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像原来的学习的话确实是在图书馆，就是你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知道， 嗯， 这个地方我就是用来学习的，这个地方我就是用来吃饭的，这个地方我就是用来睡觉的，这个三点一线其实就是把每一个部分的功能划分得很清楚， 嗯， 但是当你毕业之后你可能就没有这么一个清晰明确的分界了，你很多时候你就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或者说在哪个地方该干什么事儿，尤其是当你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像我这样，就 无业游民可以说就是你就开始要重新寻找一个像你当时学习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包括 让你安心的地方。 对， 你们有一个师哥，就是我同学，他当时是在马上毕业的那一年，大四那一年就已经落下了单位了，非常好，是在是在央视的这个外交部，就觉得非常好了。我说那你这个拿到 offer 之后，你这一年怎么过的？他说了一个让我们印象很深，他说他那一年觉得我唯有这一年可以再安安静静的读书了，所以他最后这一年基本全在图书馆度过的。 哦， 很稳的一个人。他说我这时候能够吸取更多的图书，什么我能看很多的书，他就这一年在图书馆度过。就是我觉得就是个目标很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的。 对对，中原昨天还跟我说他想这个在学校旁边租个房子，然后 因为离学校近。真的，我有没有觉得说是离开学校之后，觉得生活中心还是应该围绕学校那种亲切感？ 因为这个地方你最熟悉了。 对对对， 这一片哪好吃， 就吃饭也想回去，包括你就住，即使说离上班很远，我也想住在那附近，总觉得很熟悉，有一种安全感。 对， 对吧？其实现在也很流行的一个词叫间隔年，就是说毕了业之后，像其实比如说中原这种就属于了这段时间可能不做，就专门准备考试。还有些人用间隔年出去旅行，还有些是要游学的。他会空一年，你们能接受这件事儿吗？毕了业之后一年的时间间隔了，然后我们这一年之后再回到职场啊或者学业当中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我是设想过的，就是我特别期待毕业旅行， 旅行一年。 对，然后结果呢，我在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实习去了。 我以为就旅行，我刚想说漂亮实习去了。 对，所以说我没有毕业旅行，就是我毕业的就是毕业，还是毕业典礼，还是跟这个实习单位的老师们说我参加毕业典礼去了， 好不容易 啊。对，然后毕完业喝完酒，对吧，该上班回来就是工作，还得工作。所以说我是想，但是呢没有机会了， 有点遗憾。 对，也还算是有点遗憾吧。但是我也觉得这就像很多这个现在我们毕业生来说，肯定有那么多心那么大的这个孩子们，这个毕业生们，就是说我不着急的找工作，不着急的，我回来再找也没关系，我玩个一年两年、对吧，是父母也允许，然后也支持，也有条件，自己也有钱，有时间，有信心啊，这样的话还是有条件的。但是可能更多的人还是为工作所累。 对，你们二位想过吗，做这个间隔年？ 其实说实话也想过，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吧，还是就是觉得这个社会现实迫使我不能实现这种想法和目标。 对对对， 所以说只能就是一毕业之后立马就投入到了这个社会的大潮之中。 其实我们倒是每个人都不差说这一年，但是可能社会包括这个工作压力未必能够允许我们有这么奢侈的一年。 对， 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游学的方式，比如说一个假期两三个月，我们到欧洲的一个国家做一个什么项目，这其中锻炼了语言，锻炼了人际关系，然后同样的你可以利用这两个月好好在当地玩一玩。其实如果说不用说间隔年，一整年的时间能抽出来两三个月好好做一件事儿也蛮好的。推迟两三个月一点再到工作岗位当中去，但这两三个月会让你觉得很丰富。 是的， 而且很多这种游学其实是有年龄限制的，他会要求你在数二十几岁以里来做这个事儿，你可能以后有钱了有闲了，哎，年龄过了也不成。 哎，我们现在说这个都已经是 晚了， 对，有点晚，咱们就只能聊聊了。 但是我们给这个收音机前更多的可能是大二大三的啊，也不知道，就觉得哎晃，其实时间真的是一晃就过去了。 没错， 我觉得人生需要有一些规划，我们可能说做不到，但是我们得给他规划一下，一旦能够实现了呢。 对， 是。那中原现在还有这么点机会呀， 你 还你 可以 要不要 一下呀？ 计划 是我这不就准备间隔。 他现在满脑子，可能他刚来的时候目标很明确，然后这2个小时过了，还可以出现。师哥说还可以去那儿，然后又陷入了一种迷茫。 对，这就是你空一年，你可能会有面临着无数的选择。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学生，一旦走入社会，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来源于你是不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而是诱惑真的实在太多了。 对，什么都想， 各个方面的，你就啊这儿也想尝一下，那也想尝一下，就这种感觉给。在你面前摆的，你有无数条路可以走，但你又不知道哪条是最好的，然后就开始犹豫。 谁不愿意找到最好的那条路呢？ 对啊， 对吧？ 但是年轻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可以犯错。如果说真的错了，这条路走不通，一年两年可以从头再来。 是， 但有的时候你到了，比如说你到三十多的时候，每一步就要很小心了，就容不得犯错了。所以这个年纪，你既然与其在那儿坐着想，不一定哪条路成功，你倒不如多去试试。 对， 不成的话， 试试 我们也总结出来经验，哎，这条路以后不能走了，省得自己觉得当时没做这事儿。 好遗憾呐、啊。 嗯，是，嗯，所以世界杯还是不应该错过。 对，归根到底，我们引到了世界杯啊， 离得也不远哈、啊。 对，但真的是在海滩上看世界杯的那个感觉好棒。 嗯 嗯嗯，现在都难以忘怀。虽然说我们后来很多人一起在这个 KTV， 可能是说点了个包间，然后把大屏换成了世界杯，也没有那天晚上我们吃着烤串，喝着啤酒，在海滩上 吹着海风， 懂不懂的人都坐在那儿、嗯，而且认不认识的人。我们可能为了一支队伍加油，一起来干一杯，可能还在讨论说这个那个的时候、嗯、那种感觉，当时真的，我是个足球小白，我跟子昂有说过这个事儿。我当时说为什么那个人一直在跟着跑，哎，他怎么在挡着球，旁边那哥们跟我说他是裁判，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啊，我也不认识他，也是游客，但是大家就集中在一起，就为这个加油啊，热闹啊，鼓劲儿那种感觉很棒。 嗯 嗯，先把这个目标先实现了。 对，赶紧设想一下吧，抓紧这个机会。你看，我们现在都带着遗憾的感觉，说没有 那么长的假期， 是 主要是没有赶上世界杯年。 对， 我这没有 三年的希望都给你了啊， 承载着大家的希望。 嗯，除了这个毕业之后的间隔年啊，选择去游学的这种可能啊，当然了，更多就像我们说的，还是选择工作了。 嗯， 泽宇是有实习经历。也有工作经历， 嗯， 那给这个马上就要毕业的大四学生也讲一讲吧。你觉得学生在学校里学习跟在单位实习和在单位工作有没有，这你都经历过了，嗯啊， 角色怎么转换， 是不同的单位不同的角色， 嗯， 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这个区别其实还是特别大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分专业吧，就是先不提其他专业，我感觉大多数类似于咱们这种艺术类的专业，特别是咱们这行播音主持呢，就真的感觉你在学校里面前三年都是在学习，我是从一上大四就去实习去了，然后后来发现呢，就感觉你大学前三年学的这个东西呢，到了工作单位之后，就是也不能说不管用了吧，就感觉是严重的不够用，就这种特别重实践的这类的学科是需要你真正的在这个实践的岗位上，不管你是做个记者还是编辑，或者说你去做主播，你只有实践到了，你真正的看到了，做到了，或者说你犯过一些错了，你才能让自己有一个实在的一个进步。所以说首先感觉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大二大三的同学想要大四就立马投入到这个实习当中的话，就是也要首先做好一种心理准备吧，就是到了这种实习单位之后，你首先从心理，你不能拿一个学生的心态来要求你自己，虽然是实习，但是你想要完成自己的一些工作比较好的完成的话，还是应该首先有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嗯，然后后来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实习跟工作的这种关系。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单位其实都应该是，就是这个实习跟工作是连在一块儿的。你可能在这个地方你去实习了，然后后来就会有更大的机会跟几率可以在这里工作。所以说我觉得从一开始选择实习的时候，也要选择一个就是正确的一个单位，有这种更多的就是说能让你在这儿留下来的这种可能会对于你有一个就是一种更好的这种在以后的找工作会找了一个更好的吧。我觉得这种关系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要考虑好。 没错， 很干货的两条建议， 是， 对，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哈。 这一看就是真正经历过的，而且像刚才泽宇说到了大学期间，因为每个人，包括大家在座的这三位都是211985，觉得学校也很好，然后再加上可能在学校期间也是比较出类拔萃的，觉得哎，到岗位当中我应该能胜任。但是真的是像刚才泽宇说了，学校学的东西和真正社会用到的东西其实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嗯， 所以我们应该每个人把身段稍微放一下，我们出了社会，我们还是一个。就是一个一张白纸一样，我们真的是应该贴下身去学习，跟每一个有经验的记者，跟每一个前辈去好好学习。他分享的很好， 是 干货。 咱们节目也快到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归这个毕业这个事儿啊，本身就是咱们一人用一两句话来说一下啊，就先对我们的听众说，可能还没有毕业的朋友们为多吧，或者说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在微博上看了很多说，比如说一些主题最近都很火，说毕业你最后悔的是什么？有人后悔，我觉得真千奇百怪。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没参加毕业典礼， 因为起得晚了，住在怀柔， 就是没参加毕业照哈。有人可能说这个当时我对学校，我觉得学校不行，我觉得不行，然后他就没参加毕业典礼。现在过了十年，回想起来后 悔 了，都肯定都会后悔的。然后包括有人说我最遗憾的事是没能毕业，这个也是都千奇百怪哈。那如果说让我们用一两句话来说最遗憾的一件事啊，或者说想提醒一定要做什么，或者说一定不要做什么，你们都能想到什么呢？我先来吧。 好，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好好的跟这个你想 说的人，想见的人好好见一下，想说的话一定要说出去。啊，就是我特别喜欢一首歌，没有准备，给大家没有准备。 那你不如唱两句吧。 这个就不了哈。 好尴尬的一段对话。 五月天的干杯啊，这我觉得特别适合闭眼的，就是一定要对你说出一句一直没说的感谢，里面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就说你真的是帮助过你的人和你这个伤害过你的人，也许这四年里纷纷扰扰各种的故事，但你一定要把想说的话都说了，然后想见的人都见了，千万不要因此有遗憾，想喝的酒也要喝了。 棒棒哒，就是他是从遗憾这个角度啊。那你们二位有吗？ 我觉得其实我说的这个呢，可能会各位听众们可能会觉得有点俗，其实我其实心里就想的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呢，就是觉得大学这四年在这个文化课方面呢，我觉得自己没有特别认真的去学习，所以我感觉就是学习这个东西啊，就是除了你专业的学习方面之外，其他方面的学习其实也都很关键。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方面稍微有些遗憾。 棒棒哒。 我和所以师哥一样，觉得还是应该就是多学习一点吧，毕竟大学嘛。 多参与活动。而且学习这条路永无止境，不是说毕了业就没法学习。很多人是工作了一阵儿又重新回到学校当中， 是 都可以。其实我们最后总结起来，无论走哪条路，坚定自己想走的路，你就是最棒的自己。 是，希望在这个毕业季啊，大家都能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 我明天同一时间青年说再跟大家再见了。我是王东， 我是子昂， 拜拜喽。 拜拜。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确认过声音，我与